《薛伯传》第一章。从前在胡子地方，有一个人名叫薛伯，为人十全十美，生性正直，敬畏天主，远离邪恶。他生了七个儿子，三个女儿，家畜有七千只羊，三千骆驼，五百对牛，五百母驴，且有很多仆人。此人是当时东方人民中最伟大的人物。他的每个儿子按日轮流在家中设宴，且派人邀请他们的三个姊妹来一同宴饮。及至宴饮的日子轮流一周，约伯总是派人召集他们来圣洁他们，清早起来照子女的数目献上全凡祭品，说：恐怕我的儿子犯了罪，心中诅咒了天主。约伯常常如此行事。有一天，天主的众子都侍立在上主面前，撒旦也加在他们当中。上主问撒旦说：你从哪里来？撒旦回答上主说： 我走遍了世界，周游了各地回来。 上主对撒旦说：你曾留心注意到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因为世上没有一个像他那样十全十美，生性正直，敬畏天主，远避邪恶的人。撒旦回答上主说： 约伯哪里是无缘无故敬畏天主的呢？你不是四面保护他、他的家庭和他所有的一切吗？并且凡是他亲手做的，你都降服了。你使他的牲畜在地上繁殖增多，但是你若伸手打击他所有的一切，他必定当面诅咒你。 上主对撒旦说：看，他所有的一切都随你处理，只是不要伸手加害他的身体。撒旦遂离开天主走了。有一天，他的儿子同他的女儿正在长兄家里欢宴饮酒的时候，有个带信的人跑来向约伯说：牛正在耕田，母驴正在一旁吃草的时候，舍巴人突然闯来，将牲口抢了去，用刀将那些仆人杀了，只有我一个人逃脱，来向你报告。这人还在报告时，另一个人跑来说：天主的火由天上降下，将羊群和仆人都烧死了，只有我一人逃脱，来向你报告。这人还在报告时，另一个人跑来说：加色丁人分成三队闯入骆驼群，将骆驼抢走了，用刀将仆人杀了，只有我一人逃脱，来向你报告。这人还在报告时，另一个人跑来说：你的儿女正在长兄家宴饮的时候，忽然从旷野那边吹来一阵飓风，刮倒了房屋的四角，压死了你的孩子，只有我一人幸免，来向你报告。约伯就起来撕裂了自己的外氅，剃去头发，伏伏在地叩拜说：我赤身脱离母胎，也要赤身归去，上主赐的，上主收回，愿上主的名常受到赞美。就这一切事而论，约伯并没有犯罪，也没有说抱怨天主的话。